第四课，你住在哪里？小龙说：“小雪，你住在哪里？你做什么工作的？”小雪说：“我还不用上班，我还是学生。我住在 PDO 学校。你呢？”小龙说：“我在一家百货公司工作。请问 PDO 学校在哪里？远不远？”小雪说：“不远，很近，在19路曼德勒宫附近。”小龙说：“我们去看看，可以吗？”小雪说：“当然可以，那我们走吧。”在 PDO 学校19路大门口外面，小龙说：“小雪，你的宿舍在哪里？”小雪说：“在左边。”足球场对面，小龙说：“右边的建筑是什么？是图书馆吗？”小雪说：“不是，图书馆在办公室的左边。”小龙说：“请问，图书馆有洗手间吗？”小雪说：“没有，厕所在办公室的后面。”